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十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蓝豆丝最近好吗？ 我是蓝豆丝本人，我不是请代班的哦。但是 我也觉得你怪怪的。 听众朋友们，不好意思，我今天这一集就是要这样讲话。我不是去牙齿矫正，是我的舌头和牙齿现在不能碰在一起。我的舌头破掉了。 Why? 超破掉的。就是我的舌头，它旁边就是从舌尖往左边去，大概有3公分的距，三公分太多了，1.5公分的距离是破掉的状态。我的舌头、 oh、 超痛，因为呢 那你有去买西瓜霜吗？ 我跟你说，这就是重点了。我有马上去药房，也不是马上，大概就是昨天去药房，因为它实在是好不了的时候，我就去药房。结果老板呢？他的手法就是他拿出2条药膏推到我前面，他就说这条台湾的里面有类固醇内口内膏，然后这条呢是德国进口不含类固醇，请问你们要买哪一条呢？ 德国进口的。 对，是不是不含类固醇德国进口听起来就是很天然很有用然后很温和的感觉，是不是？ 但有可能 然后我就骂对，没错，就那个蛋有可能的可能出现了。 Oh、my God, 我非常高兴， 真的 我非常高兴的，就是把那个药膏涂在我舌头上的时候，那个瞬间，那个 moment， 当下我石化了。 然后 我超痛，那个痛是我觉得，天哪，那好像针在刺你这么痛，那个针，而且是。拔出来又吃进去，拔出来又吃进去的那种 痛。Oh my god！ 是针，真的，而且我对，然后我马上就冲去我厕所的洗手台。为什么？我去冲去那边干嘛？不是把药膏洗掉？我想说，那药膏超贵的、一个小脚药膏、眼药膏的样子要180。我怎么可能忍心把它洗掉呢？我只是把我的头。往右歪45度角，让我口水流出来，因为我实在痛到没有力气去吞口水了，因为太痛，我舌头是整个麻掉的状态。然后我觉得那个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想象你打球啊，对不起，打球雷残或是干嘛，在膝盖上还是腿上有一大片擦伤。然后有人用双氧水直接全部滴上去， 双氧水很痛， 就是那种痛。我当下就觉得说，这德国进口是双氧水吗？气死了！ 上面写德文吗？还是有写那个？ 他有写德文，然后还有贴中文的标签，就是谁谁谁代理，然后上面有3种东西，什么薄荷、柑橘、草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What？ 这我心里真的当下念头是快点快点，让我赶快痛过这一次这一阵子。但是我想说，最好是它非常有用。我睡一觉起来之后，我舌头破皮就没了。 结果呢？ 但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舌头还是很痛啊，痛到我就觉得说，我今天晚上录音，我实在没有办法给听众朋友一个交代。就是会一直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以结果论的话，我就想说还是买传统的西瓜霜就好。 对，但是那180我还是会把它擦完的。 物尽其用。 对，然后因为还有就是最近昨天才有一个人大力的推荐一个神奇的药方，我就想说好，那既然那个德国进口没有用，我就去买一杯50块的，总该有用了吧。所以我就把一杯50块的蜂蜜柠檬给喝完了。 这个最夯的议题耶。 然后有用吗？ 最夯的没用啊，如果有用的话我现在讲话这样吗？ 说的也是 真的是anyway、嗯、我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就是有一种就是不知道是叫臭连呆还是中国人的口腔，不是口音，不是口腔， 口腔 口音 口腔不是很好，口腔卫生， 舌头就是不能碰到旁边的牙齿啊，真是太痛了、嗯、哦， 好，太辛苦了。 好啦，那 我们还是让蓝豆丝多休息一下好了。 对，所以我们听一下希杰的近况吧。 好，我刚刚都很安静，因为 我也处于一种不太能讲话的状态，就是啊，在我小心翼翼之下，我还是被同事传染感冒了，所以现在从礼拜五就开始喉咙痛，昨天最痛，然后就赶快去看医生。 你要拿那一条 就这样 德国的没有含类固醇的去插你的喉咙吗？ 不用，不要逗我笑，我现在笑的话会有痰跑出来，就是这样。 欸，我建议你晚上睡觉前啊、嗯、用盐巴水漱口。 好啊、嗯、 可以去掉一些那个黏那个什么口腔黏膜的那些分泌物，然后隔天依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用盐巴水漱口，然后漱个三五次三四次，然后隔天的那个分泌物就会少很多，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经验分享给你。欸，那我请教一下，你有去打 蜂蜜柠檬水啊？ 欸，蜂蜜柠檬水可能也有用。你有去打那个吗？疫苗吗？ 没有。欸， 我个人是知道了这个东西，但我不敢去打。 什么疫苗啊？ 就是流感。 什么疫苗？流感疫苗是流感前打还是流感了才打？ 流感前。好，拉回来。说到这个流感疫苗，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当兵时期的小故事。嗯，我当兵时期呢，那时候流感正肆虐着，然后当时我们国家呢有所谓的国光疫苗，然后算是国人的一个很伟大的成就，能够自制一些流感的疫苗。但是呢，也很不幸的。它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导致好像啦，那个时候的新闻是说有人因为打了疫苗之后身体不适就离开了，就挂掉。依照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概念呢，如果全国上下的人民呢都去打流感疫苗，可以让这个年少死掉5000个人，少死掉5000个人。但是呢，全国上下的人都去打呢，每100万人会死一个人。 嗯， 好，也就是说大家都去打可以少死5000，但是会有啊，以台湾人口2300万来说，好，会有23个人因为打疫苗的过程中就死掉了，打了就死了， 马上瞬间、嗯、 对，隔天或2天后就死了。所以以这个概念来说，你觉得应该是鼓励大家多多去打疫苗呢，还是鼓励大家不要打疫苗？ 打吧。 我也觉得要打， 可是 那蓝豆丝呢？ 为什么不先问一下，就是研究一下为什么打疫苗那些人死了有什么共通点？如果跟那些人共通点很像的人，就不要去打啦。 嗯，对，他们可能有蛋类的过敏， 或是说他们可能当下是处于一个发炎、身体发炎或是什么生理期来的状态。比如说他是天生有糖尿病的人，那这一种疫苗就不要让糖尿病的人去打，其他人都鼓励去打、啊。 对， 就是 尽量去抑制那样子的可能性嘛，对不对？ 对啊，就是找出对啊，找出那三个人，可是那几个人，比如说他们共同特点就是糖尿病，几岁以上，男的或是女生，或是。嗯，有生过几个小女生，生过几个小孩，这样之类的。 蓝豆是非常的理智，非常理智。 对啊， 我现在要讲这个背景故事，是在我得到的资讯只有这些的情况之下，我就入伍当兵了。然后入伍当兵的前三天，新训的前三天，整个人呢被操得人仰马翻，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然后还要出操，还要适应团队生活， 然后被士官长啊、被班长啊骂得狗血淋头。到了第四天还第五天的时候，睡眠严重不足的情况之下，有人说要来打疫苗，流感疫苗，就是那个有出状况的那个流感疫苗。 嗯， 然后就跟大家说，这是为了大家好，可以救几千个人，但是可能每百万人可能会有几个人会有反应，会挂掉。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打，在你在军中又没办法上网搜寻网络的资讯，你也没办法做任何的功课，然后你又在身体很虚弱的情况之下， 对， 你能够，你会不会觉得你不想打这个疫苗？ 那你可以拒绝，你有选择权吗？ 哎，这就是关键了。我的理智告诉我说，哎，可以救几千人，但是每百万人会死几个人，应该要打，应该要打，这是统计学嘛？ 对。 但是我的感性的那一面告诉我说，哎，我现在很虚，哎，我这几天没睡好，我现在 打。 我班长就出面了，这时候白脸黑脸就出现了，白脸就是跟大家分析盖那一套理性的哲学。然后接着黑脸就开始出现了，来，明天那个不想打疫苗的就站着，可以打疫苗的就蹲下。 啊， 站着这些人啊，你是怎么样？怎么原因不能打？啊，对蛋类过敏是吧？我们今天早上不是有吃蛋吗？你有蛋类过敏吗？没有嘛，来蹲下。那你呢？你纯粹就是不想打啊？不想打疫苗，你是想死吗？现在我们是团队生活，150个人，大家这样一不小心交叉感染，你想当那个罪魁祸首吗？啊，来，你还没有想不想打？哎，就这样一直一个一个游说，然后最后150个新兵全数蹲下，全数都去打疫苗。 等一下，可是那你原本是站着的吗？ 我原本站着啊，然后他是蛋类过敏那一关，我就蹲下了。 啊！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能打，因为我会说我对打针过敏。我不是怕打针，我跟你讲，我不怕打针，我真的不怕打针，就是我可以看着针头插进去我的皮肤那种，抽血吸管我也不会怕，我可以看着针头的那种。 我通常都会， 我真的不怕打针。我完全不怕，我甚至还会跟他对抗，跟护士人员对抗之类的那种。 嗯， 我真的不怕打针，可是我很怕。 但你会瞎掰说， 没有，因为我很容易过敏。因为我觉得那个针头，针头就会让我过敏。 嗯， 然后还有针头里面的内容，因为疫苗里面一定大部分是可能有食盐水，疫苗不可能整管都是疫苗嘛，就一点点疫苗它稀释它嘛。 嗯， 是吧？ 我没有研究。 还有，加一些成分，可以让疫苗就是保存的成分。可能我会对那个抗氧化剂还是防腐剂过敏。 哦， 我不对疫苗过敏，不对里面的那个叫什么食盐水过敏，但是我有可能会对它的另外一种成分附加成分，比如防腐剂或什么其他过敏。可是那个的话，你们救不了我的，因为那个过敏就是我会死掉的过敏。 哎，其实我觉得没有面对团队生活，没有面对团队生活， 哦对啊，这样 没有面对士官长，没有面对班长的那样子的同侪压力之下，哎，我觉得我也是可以讲出一套我不想打疫苗的各种理由。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处境之下，包含我的营，我隔壁营，还有隔壁营，前面营后面营，然后至少那一批新训不知道几个营，我没有听说有人没打。 没办法，因为士官长就这样， 又被游说之下就打 了。大家就是为了你不打而耗在那边，不管是蹲着还是站着之类的。 嗯，我觉得 这个 军中生活真的不适合我。 我觉得不适合大部分人。 是，请说。 当初希特勒就是用这种方法让德国士兵去杀犹太人的。 真的哦。 你要不要杀犹太人？不杀犹太人就杀你自己，是这样吗？ 这议题变得好像有点沉重。 OK， 不要。 你为什么不杀犹太人？要杀犹太人的蹲下，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说服。 哇， 恐怖吧？ 残酷，好恐怖哦！如果是用在正面的好的事情，保卫国家疆土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做这样子的， 哎，违反人性啊，违反道德啊等等的事情哦， 真的 就变得有点可怕了。 哇塞，我们今天主题就是当兵吗？ 欸，不是啦不是啦，我是拉回来之后，就是我退伍之后齁，导致我整个性格就是很不想要打疫苗。所以我听到希姐没打疫苗，我也是可以完全了解。我个人的排斥打疫苗就是来自于新训被强迫打疫苗。然后重点是打完疫苗之后过没多久我还是感冒了。就好像 Oh my god， 就觉得 白挨了一针。 或许我可以少感冒两次，然后变成白感冒三次变一次，或许它还是有用。但是总而言之，言总之，我对整个体系就是没有什么信任感。但是我看了很多公共卫生相关的文件资料，我也了解打疫苗或许真的是比较有帮助的。但是我还是克服不了，就是没有打。结论啦，讲了一堆，结论就是没有打。即使今 天我是能不打就不打， 即使这次万里区。我所在的那个地区万里区很大方的说免费施打，任何人都可以来打，来打还送你小礼物。 哇，什么小礼物？ 我还是没，牙线棒。 Oh my god！ 但我还是没有去打。欸，或许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对这个工位有研究的，可以分享一下甘苦谈或者是一些经验。 他可以分享一下那个舌头如果破掉，怎么样可以迅速在12个小时之内复原的吗？ 之类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我就是靠我 嘴 巴吃饭的。一个 蓝豆丝，一个蓝豆丝这样子，嘴巴破哈，一个希姐这个感冒，希望你们可以赶快好起来。 很好，我们就靠我刚吃场面了。 好，那我再除了刚才那个小故事之外，我也来讲讲我的近况吧。啊，我觉得我的近况应该可以引起希姐的一些共鸣，但是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体力来回复我。那我就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上礼拜二呢跑去拍婚纱照，然后那个婚纱照的地点是在，是在一个婚纱基地里面，然后摄影师、灯光师跟化妆师再加上我们两个五个人一车呢，就一起去做这个婚纱照的拍摄。好，欸，就勾起我了，婚纱照的过程很有趣，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谈这个，但是就勾起了我对摄影、平面摄影的一些兴致，然后导致我拍完婚纱照之后，我反而更认真的在查如何做人像拍照的一些技巧，所以我就上网查了好多的教学，包含如何打光啊、打背光啊、打逆光啊、顺向光啊、90度夹角的去补光啊等等的高光低光等等的，我就去做了好多的研究，发现这好好玩哦，然后再搭配环境，然后最后呢再进到修图软体里面去修图，然后上网看了很多修图的教学影片，超有趣的，突然好想要找人来拍一拍哦，真的，你没有认识的人选可以拍的都可以介绍给我，我现在要把我的摄影相机还有闪光灯都拿出来，特别是闪光灯，我这次学到最多就是闪光灯，对啊， 那你的价码会很高吗？ 没有，免费的，因为我要练习。 那你会修片吗？ 修片我也在练习。 你知道，其实拍婚纱对女生来讲，不是当下怎么拍怎么好，是当下拍的好的话，最大的用处是在之后的修片。 嗯，对啊，真的修片很关键， 超关键的。我可以插一个小故事吗？ Go ahead。 就是呢，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朋友，他拍婚纱照的时候，他其实那时候是比较胖一点点的，就是他不是很胖的人，但是他在拍婚纱的时候是比较丰腴一点的，但是他完全不怕。我就想说他怎么有办法这样，因为就女生拍婚纱前一定要减肥或是干嘛，我想说他怎么会泰然自若，还是说他觉得他反正就靠脸所以就没关系。他说你不，他就跟我讲一个叫，他说拍婚纱的时候胖还是瘦没有关系，重点是那个修图师。果然，果然他的脸本来就很好看，所以他只是把就是肉的部分修一修，然后因为婚纱本来就有气场了，拍婚纱的婚纱跟你白纱是不一样的，拍婚纱的婚纱要选那种就是光泽感比较强、色彩比较强烈的才会好看，千万不要蕾丝搞一堆，那个拍不出来那个质感，因为都会被修糊掉。 糊掉， 对，所以 你好懂哦， 所以他 天哪， 因为我就是想说他怎么可以这么的有自信，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到处藏肉，你知道吗？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藏肉，把肉都藏起来。没有，他就是露他的手臂， 大大方方 露他的大大方方的，然后腰就是如果有小腹他也不管，因为摄影师就是之后再修就好了。所以伟刚当下你只要抓到那个场景就好了。 对啊，真的 要学的是修图。然后呢， 我真的有 知道修图的，对，修图的重要性是什么？比例问题。我有一个表弟结婚的时候，弟妹他们是在中部，他们是中部人。然后呢，你知道我那个弟妹非常的肉，就是她是属于女生中很大只的那一种，因为她也高，然后又快快的，所以就肉肉的，就是你就是只能用大只来形容她，就是她的骨架就是那么大只嘛，她的手也很大，然后又是那种胖胖的手，就是手背、手心、手指都是圆圆肉肉的。 但是照片有把他 福气的手 气质拍出来吗？ 他们就是找了一个非常廉价的婚纱公司，他把手搭在我表弟的肩膀上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的脸修得很小，但是那只手大概 无法调整。 他那个手好像戴了那个 Hello， 不是 Hello Kitty， 那个米奇手套的手。这么大只在那边，因为他把其他地方修小，但是他忘记那个手也很重要， 比例变得有点怪， 比例就变成那只手比我表弟的脸还大。很诡异啊。 我觉得修图吼有一个精髓啦，就是其实胖瘦美丑这都很主观，但是我觉得修图不能修的不是本人，就是 对， 这个很关键，我觉得很关键，就是每一个人的 对 美丑胖瘦价值观不一样，这个 OK 的，但是不能修到他不是本人，我会觉得这样会比较可惜一点。 对，可我觉得修图真的很重要，修图就知道那个修图师摄影师会是不是恨你，你有没有给够钱，是不是奥克 奥克。好，那我在最后因为这个近况，我想最后再补充一件事情，就是我回来之后呢就非常有兴致，想说台湾的婚纱业到底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发达，因为我去拍照的时候现场啊其实蛮多对新人在拍照，而且还有远从香港啊，至少听口音感觉是香港来的，然后也有听到那个讲其他国语言的，我听不太懂那是哪一国语言的人来拍照，就是在那个基地在那边拍照，所以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他们会有兴趣跑来台湾拍照，所以我就上网 Google 了一下，哦，台湾的婚纱业居然是世界第一耶， 哈， 产值破百亿，产值破百亿， 真的假的？ 韩国可能也是蛮高的，对，但是至少在2011年、2012年的时候，台湾的婚纱业是世界第一，产值破百亿这样。然后因为台湾90%以上的新人都会拍婚纱照，可能欧美人是婚宴当天会拍照，可是不一定会拍婚纱照。但是呢，台湾啊，哦，居然有这样子的世界第一耶，就是我额外查的一个资料，让大家了解一下，蛮有趣的， 这么厉害， 蛮有趣的，那我们这个近况就先分享到这边啦，啊，那后半段再来讨论我们的主题咯。 好， 好。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懒肉丝， 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 没错，休息之后我又去吐了一小口水回来了。我们先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一样是音乐，所以我们先来听一下希杰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呢？ 好，我先讲，因为这一季我不是说我们很难跟你们分享嘛，因为平常我不听音乐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以前是听音乐的，因为但是现在年纪变大，所以对艺人比较没什么兴趣，就不会去听歌这样子。那但是我前几天就在录这一集11月11号的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大家想听听看吗？ 好， 请说。 要讲到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非常的迷恋一个日本的女歌手，就是那种小时候就是会觉得，我长大就是要娶她这样子的老婆，有些人会有这种想法。 哇哦！ 甚至连那个那叫什么？ 你们小孩的名字都取好了。 email 的那个名字都会取跟他有关，比如说五月天的话，五月天的歌迷会取什么？ 什 么？类似像这样子啊，我是取别的这样。他那位歌手呢是日本的一个歌手，叫做仓木麻衣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啊，你介绍过很多次了呢。 哦，对对对对，我前几年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梦，我就梦到我在教室里头，一个教室里头上课，然后那天仓木麻衣跳来到讲台前面，说用很破的中文说他要感谢一直以来一直支持他的一位歌迷俊杰，我要送他一个礼物。那我就是我吗？是我吗？真的是我吗？然后说他就准备一个礼物说要送我，然后我再请我到台上，然后台下人就在那边亲一个亲一个，然后 亲一个是怎样啊？ 亲自己乱加戏耶。 真的蚂蚁小姐就在那边讲，就在台上说还是这个礼物你不满意，你想要别的礼物吗？然后台下人在那边亲一个亲一个，然后我就用很破的英文说could you give me a kiss 这样，然后他就有点那种面有难色这样子，然后这个梦就醒了。 我是你们转身离开吧。 然后那天很怪的是，我那天起床之后啊，就是做那个梦，然后第二天就是也不是第二天，就是隔几小时之后起床，我又有一种我整个人的状态回到了18岁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就拿出我的 iPhone， 就是去上班的路上，我就播放着仓木麻衣小姐的歌曲，这样开开心心的度过了一天，以18岁的心理状态度过了那一天。 哇塞， 去的， 哇塞， 好棒哦。 然后第二天就开始感冒了。 哦哈哈， 你说 所以那个 kiss 没有吗？ kiss 当然在梦中就没有发生了。 哇，梦中没有发生，但是至少有这样的过程。 对对对，觉得很有趣。 我以为你在跟仓木麻衣要号码呢，热透的号码。 因为我也很久没有 follow 他。所以我那天就还特地就是 wiki 也 google 了一下他，就是想看一下他现在变怎么样子。 那下次你 去年他有一度略化过一下，但我看他最近的照片又觉得还是很漂亮这样。 那你下次看梦到他的时候，你可以请他给你电话号码吗？用那一组电话号码去买乐透，拜托你。 哦，好。 为什么？但是仓木麻衣并没有跟乐透有任何挂钩的那种感觉。如果是梦到 他，如果给他电话号码， 如果是梦到财神爷啊，梦到即使是梦到关公啊，梦到 女神那一种， 城隍爷 那一种啊。 这女神也 OK 哦。 女神也是一种神啊。 OK, 好吧。 是不是 女神给的彩票号码总感觉好像 幸运女神。 好的好的。 是不是 我觉得希杰这个小故事蛮好的。 对啊。 蛮有趣的。特别是在梦中梦到自己的偶像。 那怎么办？就是比较我现在那我要分享吗？算了，我今天设定好我就设定好了。 Go ahead， 来吧。 我觉得希杰这个故事真的是太温馨了，我也很想要这样，但是我最近脑袋里回绕着一首歌， 就是本周主打夜袭、 嗯、 本周主打真的、啊、因为你们刚刚又讲到当兵，我真的觉得太有默契了。我今天也是想说当兵很重要的部分也是要唱军歌的吧。 诶，你没有当过兵，你怎么知道当兵很重要的部分是唱军歌？ 可是我有看过很多跟当兵有关的电影啊，吴奇隆啊，狗蛋大兵啊、哦、什么什么，他们都在里面唱歌啊， 嗯， 对吧？ 真的耶、 嗯、是不是？ 然后呢，有什么体悟？ 我体悟就是我觉得一首歌的感染力很可怕、嗯、 真的耶，这也是我的心得、 就是、你知道我从以前他这个礼拜之前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嗯、 我身边就算有当过兵的朋友也不会唱这首歌给我听吧。 有，这首歌是我当兵最爱的一首歌。 对，但是就算有当兵的朋友，他们讲当兵的故事不会讲到一半就开始唱歌了吧？不会吧、 嗯、 但是这一首歌就是这么有感染力的出来、嗯、你知道吗？前天我的同事邀我们去唱歌，他找他的先生来、 嗯、 他说他要点夜袭、哦、然后他就真的在歌单里面找到夜袭，可是不是那个版本的，反正他就是点出来、啊、他说他要唱，然后后来没有办法唱，因为没有这首歌在歌单里面，点歌系统里面没有没有，所以他就要求他的先生说他要放那个 YouTube，就是要播出来、oh, 然后他用麦克风唱、嗯、汉先生居然让他这样做我是在想说、cool. 啊，你是高雄人吗？你也不是高雄人，所以你看一首那感染力， 这首歌其实跟高雄没有关系， 但是他也是听到那首歌被某一个候选人开始唱之后，他才想要听这首歌，所以我说他这首歌的感染力不在于当下造势的场合，而是它所产生的外溢效果。 嗯， 而且搞到现在网络上有超多人翻唱这首歌。 翻唱哦？ 对，日本是什么连少女也会唱我不知道、嗯、我是没有点进去看啊，但是我就觉得说 这首歌其实蛮 有风格的。 对啊，它的感染力，而且就是不是有些人就挑它的字和词，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那么杀戮？你的那个你肃杀气氛为什么要这么重？要刺向别人的心脏，什么之类的。嗯、可是他的阵营就解释说：“哦，这个别人的心脏不是心脏，不是指说真的是实体化的心脏，是暗喻说我们要打破我们想要突破的东西，我们要经济进步，我们要社会繁荣，什么什么的，那才是我们的主轴。” 就是直核心的意思。 对，我觉得哇哦，就是哇哦那种、 嗯、 都可以怎么讲就怎么讲啊 嗯嗯 就是很厉害，然后主要是歌曲是最简单让人家有记忆，那个曲是让人家有记忆的，然后你在那个几万人的场合你唱出来就是有震撼力，撼动了整个山。对啊， 真的，欸，为什么今天真的就跟当兵有关呢？连疫苗都跟当兵有关，连夜袭， 我觉得超奇怪的，我觉得真的超奇怪的。我们真的默默的完全没蕊过，我们就是有这么有感应。 嗯，那我来分享我跟夜袭的情感好不好？ 好，请说。 在我一样是新训的时候，打完疫苗我还没有死打完疫苗之后我还没有死，我觉得我重生了。 嗯， 然后我也开始接受我现在就是在部队里面，我也出不去，别人也进不来，我只能接受我在当兵这个事实，我就认命的去出操吧。诶，接着呢大概当兵了两个礼拜之后呢，就要练刺枪术。希姐有练过刺枪术吗？ 嗯、 我有看过电影，有演过， 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一环、 哦。什么？你的新训的刺枪术不是很重要？我的新训啊，刺枪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每天练呢、欸，每天练刺枪术，而且练到弟兄们都有荣誉心了，都在那边、 啊， 你刺的不好，我教你，我这样刺才有劲。 刺枪术，哎、欸，如果南斗子不知道刺枪术是什么的话，可以上 YouTube 搜寻刺枪术。 我有看过电影、欸，我有看过电影，我有看过电影，而且他们是要吃、嗯、吃， 对对对对对， 要那一种吧？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砍劈好之类的，反正就是有一些技巧。然后哎、欸， 嘿，上 士官长 那种吗？ 士官长刺的真的是有模有样，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然后呢？后来就要办一个这个刺枪术的这个表演，不是表演，就是成果展示。然后营长会来，然后就在超级大的集合场里面去看各个营，哦，他的刺枪术的状况。然后呢，大家都很想要有表现，大家都不想要当最后一名，所以晚上还勤加练习。然后有一天晚上呢，士官长就说我们今天去集合场练习刺枪术，好，现在开始行军走到集合场。然后走到集合场的过程之中呢，士官长就说我们来唱夜袭，因为刺枪术跟夜袭这首歌呢是环环相扣的。那我们就开始唱夜袭，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特别的带劲，你知道吗？整个身体好像注入了一股灵魂，一边唱着夜袭，一边拿着步枪，步枪上面还有刺刀，哦，然后就去练习刺枪术。这是我新训的时候对夜袭这首歌十分有感情的一段。然后哎，果然隔天表演刺枪术的时候表演的哩哩啦啦的。 为什么？ 你知道吃那个吃强心针跟你实际的表现齁，其实并不一定会有产生实质上的作用。就是你本身你就练那几天这样，虽然你很认真，但是毕竟你跟专业的阿兵哥还是有等级上的差别。并不是说新兵这样练个两三天三五天齁刺枪术就会刺得多好，只是心里面觉得自己表现得很好，心里面而已。好，但是当天啊，在展示刺枪术的时候，吊枪的吊枪，哦，走错步伐的啊，转错边的一大堆，还是非常的糟。欸，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革命的情感，大家想着昨晚我们也夜习过了，哦，也练习过了，至少留下了一段一同努力的回忆，哦，这就是我对夜习的一个有感情的故事。 嗯， 欸，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也有当兵的吧？有没有？ 你也有这个礼拜听过夜袭的吧？ 哎，对啊，这礼拜可能也被洗了一下，也可以分享一些当兵的经验给我们。 嗯，或是说你当兵最喜欢唱军歌？嗯 嗯，对啊，军歌其实蛮有感染力的。虽然还是回到刚刚希杰抛出的那个议题，就是其实服从军人的使命是服从，但是哎，服从的那个事项，如果有一点违背常理、违背人性的话，哎，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个就太深了。但至少军歌是有凝聚力的，这么多人一起唱军歌是有渲染力的。 而且军歌呢，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必须要慷慨激昂唱出来。慷慨激昂唱出来，当下会发泄你的情绪，也有可能你在白天被就是很郁卒或是干嘛的，你在整个军旅生活里面很没有办法施展什么东西，你的愤怒或也好，你就会靠着唱军歌把那个情绪排泄。 嗯，真的 是不是？ 所以 我觉得， 嗯， 有可能当下是唱军歌是必要的一个东西，一个休闲，因为它不能让你真的说啊，打电动好，你们现在可以有十分钟打电动时间，没有，我们来唱军歌。那唱完之后你就喊完了，怒喊完了，怒吼完了，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喊叫完了之后，你心情就好了。 嗯，这倒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又会消耗你的能量，然后你又会想要吃东西，就算再怎么不好吃，你还会想要吃，所以就是你还是会有一种运动到的感觉，是还蛮健康的啊。 嗯， 是不是？ 我又想到一个小故事了， 请说。 我今天本来想要分享的那个跟唱歌啊音乐有关的主题是欧弟模仿张学友， 你们知道欧弟是谁吗？欧汉森。 我知道，他就是模仿四大天王出来的其中一个。罗志祥也是模仿四大天王出来的一个。 对对对对，嗯，没错没错。希杰认识欧汉森吗？欧弟。 嗯嗯嗯嗯， 有点印象。总而言之，总之，我本来今天是想要分享欧弟模仿张学友的一些心得，但是呢，我决定欧弟模仿张学友下一集我再来聊，因为今天刚好蓝豆丝带出了军歌这个主题，所以我决定要在最后的这个结尾的部分呢，来分享一个另外一首军歌，叫做你没有听过那个《成功岭上》吗？《成功岭之歌》 没有，怎么唱啊？ 《成功岭之歌》呢，它也是同一个作曲作词哦，跟那个夜袭一样，都是李健作曲，都是 李健。是那个大陆的那个李健吗？ 老实说我不知道，好像不是哦，因为年纪实在有差蛮大的。 对啊，我想说怎么可能神童吗？三岁就开始写曲之类 的。我觉得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应该是他这个，至少我查到的资料是民国51年的时候，军歌创作小组的成员有这个李健。那至少如果是民国51年，他就已经在担任这个军歌创作小组。假设他那时候20岁好了，那他现在至少也70-80岁有了吧？ 那应该是。 好，那我就来分享这个《成功岭之歌》。对，那《成功岭之歌》呢，它的前面两句是。国旗在飞扬，身为豪壮。这是第一句 哦，听过。 你有听过？哦，我们在成功岭上。 有，我听过。 好。然后呢，这首歌呢，我因为我有在成功岭下部队，在成功岭，所以这首歌呢，常常就会被拿出来唱。对，然后呢，我想要分享的小故事呢，是我们有一个女兵啊，我们营上有一个女兵呢，她就十分的不喜欢唱这首歌。他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脸都非常的沉，脸非常臭，而且看得出来他嘴巴都没有在唱出声音，他只是在对嘴而已。他非常的不喜欢这首歌，然后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然后他好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或者是班长说要唱这首歌的时候呢，班长都会露出一阵窃笑，然后他的脸就会开始变臭。他好像大家都知道他不喜欢这首歌。然后我就去问他说：“为什么你好像都不喜欢唱这首歌啊？大家好像都在取笑你，霸凌你。”然后他说：“你知道这首歌的这个第二句‘国旗在飞扬，声威豪壮’这首歌的第二句歌词‘声威豪壮’， 声威豪壮 让我很不高兴，因为我的名字叫做他的名字叫做盛威。”所以唱到第二句的时候就是盛威豪壮。 豪壮的意思。 对对对。 确实啊。 他是一个女兵，然后大家说他很壮，所以他就很不开心。然后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班长很无聊欸。 真的齁，是不是很无聊？ 好无聊。 当我知道这件事， 天 哪，因为我也是一个班长， 啊， 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每次要唱军歌我都说我要唱成功岭之歌。 你也很无聊。 因为我发现真的是太有趣了。一定要捉弄他一下。就是当兵这么无聊，就是这么无聊。 他这不是重点，是你都还去问人家，人家还跟你讲，然后你后来还是说让我们来唱这首歌。要是我是他的话，我不会，就是我最恨的会是你。因为其他人爱开玩笑就算了，没有，其他人爱开玩笑就算了，他已经快要习惯。可是你是这么的想要知道他的困难，想要帮他，结果他告诉你原委之后，好，那既然声威也在，我们来唱在成功岭之上吧。哇哩嘞嘞，我绝对会气死 的。 虽然 后来再也没有跟我说话。 对。对，我觉得他做的非常正确，合理的，完全合理。他就算在死亡笔记本上写上你的名字，也是合理的。 真的，好残酷啊！会死哎，欸，你会死哎，欸！ 我跟你讲， 总言之言总之，怎样？ 就是我上个礼拜因为真的太累了，然后累到我同事看不过去，你看我自己都咬牙切齿的工作，我同事看不过去，他说好啦好啦，你不要这样子啊，我送你一本死亡笔记本啊。我说好，我要一本。他说给我大本一点，我要活页纸可以加上去的那一种。 嗯，还可以自由更换那个上述。 对对，我要加可以加活页纸的那种。好啦好啦好啦，其实我已经生气到要买死亡笔记本了，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啦，我觉得我有那个使命，嗯，因为班长也是会退伍啊， 是啊， 班长也是会交接啊， 是不是， 班长也是会有心血进来啊，我必须要让这个传统能够传承下去。 你说取消女兵的传统吗？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让大家知道这首歌背后的含义，哦， 成功人上。 对对对对对，所以 他背后 还是有点使命 的嘛。 至少到至今，我觉得到我再过10年20年，我都会记得这首歌。 我觉得我要请朴学亮重出江湖，我想要让他保帮我找出这个在成功岭上被霸凌的女兵是谁。 他也没有被霸凌啊，他只是就是有点不开心。 我要邀请来我们上那个快速街头英雄旅程。 好好，搞不好他已经退伍了。 他是退伍，嗯，我要邀请他来上来跟你当面对质。 对峙一下，是不是很不高兴？ 对，是，是不是他死亡笔记本上面有你？ 你可能有，怎么都没有用。 他写一半，最后一笔没有写下去。 另外一首军歌的小故事。 对， 好了，那由于这个蓝豆是舌头破皮嘛，然后细节， 我真的 小感冒。 对，让我再跟大家说一次抱歉，嗯，因为很。我觉得如果不是长期听到我们节目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女生很有事哎，欸，就是干嘛这样？ 真的 欸，可是其实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而且我是真的很认真的想要把它录完，就是录好，录完，录满。嗯嗯嗯。所以我只能就是用这种方式。 我相信了解。 对啊，因为真的很痛，我想要睡前还要去涂一个药哎，欸。然后想到那个面对一个，我就觉得哇，还不如叫我唱夜袭好了之类的。 真的，那个舌头痛都在夜袭你。 对，就夜袭。好啦，就是这样啊。 然后我们希杰呢，感冒呢也希望他多保重啦， 哦。对， 好，那我们这个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啦啊， 好的， 稍微比较短一点，但是也分享了蛮多了。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 哦，停止了。